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粒，叫做怪不得。我没敢选择那首易燃易爆炸，喜欢民谣的人几乎都知道易燃易爆炸这首歌吧。这首歌收录在2015年陈粒的首张个人专辑如野当中，那个时候陈粒好像才刚刚的起步，易燃易爆炸发表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惊叹于这首歌的词和曲，真的太棒了。陈粒也因此狂圈了一大波粉丝，很多人喜欢上陈粒可能是因为他非常独特的嗓音，还有那种狂而不拽的气质吧，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歌词真的都太让人着迷了。这首词到底写得有多好呢？知乎上面有一个提问是这样说的，有哪些让你感叹说写出这种句子的人呢，我十辈子都追不上。一打开就是这首易燃易爆炸，很难想象如此有力度的歌词居然是出自一个23岁的小女生之手，也很难想象她的微博更新永远停留在1月27日这一条宋冬野竟然是天蝎座可是她好可爱的博文上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看她写的词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美好的东西总是很容易快速的消失，很遗憾很多人用这样的方式认识他。杨千嬅，小城大师。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，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，自你幻想失忆，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。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，没记住我，但却另有更新密运，像狐狸精般，并未允许我步近。情变爱的命运，无回忆的男人，就当他也如门面，好抱我不过分，吻下来泼出去，这吻如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长断水。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歌颂，不是吗？于是张惠妹用阿密特， 林忆莲用盖亚将灵感的触角伸到人生的每个细枝末节，展现出他们立体而包容的精神世界，在向我们传递生命、信念、勇毅等旋律的同时，也完成了各自艺术人格的升华。而在拓展个人音乐内容的实验当中，许佳莹也做出了自己的尝试跟探索。我们可以从她的新专辑《心理学》中直观地聆听到她花费的3年时间做出的对自己内心的思考。相较于宏大的和缥缈的这种命题，许佳莹选择了最扎实的对人的研究。随这张专辑当中，《大头仔》、《儿歌》、《人呐》分别讲述了出生的欣喜、成长的感叹、生活的疑惑。这是许佳莹经由沉淀和思考之后谱写的人生三部曲，不管轻松欢愉或者是自问自省吧，都是她人生内心的感悟。我非常喜欢副歌部分的那个不断的说人呐、啊、人呐、啊、听起来还是挺坚强的。我们先来听一下吧，许佳莹，人呐、啊。 我一个人站在街头，孤单好像充满宇宙，你的手还在我右边牵着我，回头你怎么消失了，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，不停地走，挥霍着自由，多远才是出口，多久才到尽头，送你情歌两三首，就算我什么都没有，如果爱要远走，让它带给你自由，我宁愿停留，送你情歌写下你的温柔，分开时候无需泪流，若你快乐我就觉得足够， 叫做《前歌两三首》，收录在郭顶2009年全新创作专辑《微微》当中。郭顶是谁？他是薛之谦、周笔畅、刘惜君背后的音乐人，更多的人把关注点放在了他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上面。还有网友安利了一段故事，我觉得还挺美好的，分享给大家。他说，信使号水星探测器于2004年8月3日发射，2011年3月18日进入水星轨道，是首颗围绕水星运行的探测器。在水星轨道已经运行了4年的时间，目前由于燃料耗尽，于北京时间2015年4月30日下午3点26分坠落于水星表面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若深情不能对等，愿爱的更多的人是我。这个也是郭顶这张专辑的灵感来源。 但他最早的这张专辑听起来好像没有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这么炫，但是朴实和真挚还是那种技术文化雕琢的原本的姿态显得更多一些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郭采洁，叫做没有以后。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.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， 或者到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想逃离的朝夕可以找到我，有什么话有什么听的歌都可以留给我。同样呢，也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，叫做关爱青年计划，可以点击那个视频直播按钮，就可以在接下来听到和看到温暖的十点大陆集了。今天的朝夕音乐就是这样了，我要在这里祝你晚安，希望你今天晚上能够做个好梦。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，叫做零下几分钟。晚安，拜拜。 想念像蚊子伸出鬼魔，咬我一口，但我没喊痛。走过地铁，白眼又越寒冬。走不过心中的黑洞。我呼吸吸不到需要的热，沿路上飘来却是老歌。 老先生带着孩子等着，我在这零下几分钟把时光暂停了，把找不到路的我给冰冻，这时间地点对于我这游客只等于寂寞。 笑着，冷风加音乐，身上没得着。